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美丽的索洛河，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

哎呀，甘宁心里有点紧张了，那边是曹营啊。他紧张什么呀？甘宁心想，都督您就带我们这么几个人，弄这么一条彩船上人曹营干嘛去啊？可是又不敢再问了。甘宁暗暗下令，让这几员战将和那些强弓硬弩手全都埋伏好，等快接近曹营的时候，都督又传一道令，吩咐人奏乐，是鼓乐齐鸣啊。哎呦，这船上这热闹，不吹不打，人家曹营都已经发现了，他这又敲又打又奏乐，你想人家能不知道吗？这时正好啊，在曹操水寨前有一条小船，船上站着几个军卒。哎，你们看，这哪来的这么一条彩船呢？这什么船呢？哎呦，看上边的悬灯结彩，挂红挂绿的样子，甭问，这是娶媳妇的船。哎呦，现在什么时候，两军对垒，杀气弥空，这时候还有心拉场的娶媳妇儿，不对吧？不是奸细船呐、要是奸细船咱们就抓吧，抓不了，你要是中了人家的计怎么办呢？那该当如何是好啊？咱们赶快禀报丞相。你呀、等等吧你啊，你禀报丞相，你探看明白了吗？没弄清楚，你来个谎报军情，误报不实，你脑袋还不搬家呀？对，还是不禀报的好啊。这些水军怎么说这些话呀？他们都是荆州的降兵啊，这些人都惧怕曹操，如果真来个误报不实啊，那就真完了。别说我等啊，就咱们的大都督蔡瑁、张允也担待不起。嗯，这话说的有理呀、就在他们一犯合计这功夫啊，周瑜那条彩船呢，飘飘荡荡的离曹营水寨是越来越近了。曹兵怎么也没想到，这彩船里边坐着一位大人物，江东水旱三军大都督周公瑾。他们还以为是新郎官呢。周瑜呀、就借着这个敲敲打打的这个功夫，他挺身起来，带着甘宁观察曹营水寨呀，一边看着，都督有点发呆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第二台开个右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 云长，身恶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在三国的时候，要讲究用水军呢、啊，周瑜是第一把金交椅。可是为什么今天都督一看曹营水寨有点吃惊呢？哎呀，曹操手下有能人呢，这水寨布置的漂亮啊。他一看那大船围城，过小船来往穿梭，分了24座水门，前为青龙，后为白虎，左为朱雀，右为玄武啊。这船要是动起来，可称得起是进有方，退有法。这是谁在操练水军呢？他一问甘宁，甘兴霸赶快回禀：都督，我听人说曹操得过荆襄之后，拜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哦，公瑾点了点头，怪不得呢，蔡瑁、张允善用水兵。周瑜心想，不行，曹操要用这两个人为水军都督，这对我三江口的威胁太大，我得想办法把这俩人除了。除此二人，如断曹操两臂，就把他两个胳膊给砍下来一样。周瑜光顾了想心事啊，这彩船呐、啊，都快到了人家水寨跟前了，那些荆州兵啊，还在那儿犹豫呢，这到底怎么着好啊？就在这时候，由后边上来一条船，船上都是曹操的亲随军校，其中有个中军举目这么一看，哎，这哪来这么条船呢？这是娶媳妇儿的船。娶媳妇儿的船？不对，我怎么看那船上有几个彪形大汉呢？你们看没看见新娘子？没看见，我们光看见新郎了。新郎在哪儿呢？就在那船楼子里边坐着呢。新郎还蛮漂亮呢，带没带红花啊？没看见红花，头上有雉鸡尾，胸前飘洒着狐狸尾。啊，我这娶亲船上怎么能没女的呀？这就够新鲜的了，这新郎官头上插什么雉鸡尾啊？此船有诈吧，快禀报丞相得知。这一禀报，曹操吃了一惊，什么娶亲彩船？这启禀丞相，我们看着好像是，呸！曹操这气呀、啊，什么人娶亲，敢在我这水寨前晃来晃去呀、啊？你们还看像新郎呢？头上插有雉鸡尾，那是周瑜，一定是周瑜带人偷窥我的水寨。曹仁、曹洪，有才，领精兵500，将小儿周瑜捉了过来。遵令。二将带着战船就杀出来了。这时候彩船上的都督周瑜呀、啊，也把曹操的水寨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看着看着，只见水寨中旌旗摆动，周瑜笑：曹贼，你派人出来捉我来了，你来迟了。都督吩咐调转船头，开回三江口啊！开船呐、啊！啊，机帆船，那年头哪有机帆船呢、啊？那个时候啊，那开就是划，划船回去。哗！ 彩船走了。曹仁领着战船出来一看呢，只见个影儿，哎，就在那儿呢，咱们追不追呀？曹仁一瞧，追谁去？拉那么老远，中了人家的埋伏怎么办呢？别追了，这船怎么跑那么快呀？对了，你不看看是谁领着这船，甘明甘兴霸，让你逮着那还了得，甭管是进是退，那船都像长翅膀一样嗖嗖的，比鱼雷快艇那可慢多了。船也走远了，曹仁曹洪啊这才回来交令。曹丞相一听，嘿嘿，把眉头一皱，摇了摇头啊。曹操心里这不痛快，越想越生气，跟东吴第一仗让人家给杀的大败，现在我的水寨又被周瑜给偷看了一番，这小周郎用兵真是高人一筹啊！刚打了个胜仗，他又亲自跑到这儿来探看我的水寨来了，嘿嘿，如此我怎能战胜周郎取过江东呢？曹操立刻吩咐把众文武全请来，在一块商议商议破敌之计。文武是闻讯而至，当大家都坐好了，曹操用手一捻胡须，列位将军，各位先生，我与周郎见了一阵，大败而回，他错动了我的锐气，今日小周郎又亲自来窥探了我的水寨，列位，我们当以合计破敌。我们怎么办呢？就总打着被动仗啊。曹操的话音刚落，有打那西北角那儿站起一位，啊，丞相，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与周郎对垒也不必兴师动众啊，某与周公瑾乃同窗学友，十分默契，某虽不才，愿称小周赴三江口，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公瑾来降，不知丞相虽意如何？大伙儿一听，这谁呀？都扭过头来看，这一瞅，哎呦，感情是这位，此人是曹丞相帐下一位幕宾，也可以称为清客呀，能起点参谋作用，到时候出点主意啊，再不就提个诗，打个对儿，下个棋儿，写个字儿什么的。此位乃九江人士，姓蒋名干，字子义。此位身高7尺开外，长得挺瘦，两道细眉，一双小眼睛，眼睛不大，还是单眼皮儿，但是挺精神，高鼻梁，薄嘴唇，透着那么能说，三绺黄胡须，这胡须是黄而短，短而细，细不楞登，2寸7呀，用手还紧的捋呢。他头戴一顶方巾，身穿布袍，腰系丝绦，蓝中衣，白袜珠履，文绉绉的是满身酸气，透着那么有学问，呵，那酸劲儿好像刚解醋缸里捞出来一样。他走路都跟别人不同，是一步三摇，失衣不乱步啊。什么叫失衣不乱步啊？不管下多的雨也得这么慢慢的晃，下雹子例外，那得抱着脑袋赶快跑，要不逮上就一包。大伙一瞅这位差点乐喽，心说就这位酸不溜丢的，没想到感情还是周瑜同窗之友，跟江东三军大都督周公瑾同学。蒋干把这话说完了之后，他一拱手，撩起那单眼皮来看了一看曹操，那意思我的话丞相听明白了没有？曹操正打量他呢， 哦，是子义呀、啊。子义，你到江东能说得了周瑜？嘿嘿，启禀丞相，公瑾其人，吾深知啊。我最了解他，此人好大喜功，骄傲轻敌，血气方刚，出英展翅，喜怒形于色，有勇而无谋。他这几句话把曹操给说落了。子义先生，不知你与周郎交往如何？哎，回禀丞相，我与公瑾乃是孩童棋手啊，小时常在一处嬉戏。我们小时候啊，在一块常闹着玩，是没理共食啊。哪么有个青梅，有个李子呢？我们都分着吃，情同手足。嚯！蒋干这几句话说的，在座的谋士都很惊讶。哦，感情这位跟周瑜还真有点交情。你说这人也怪，只要一听说谁有点来头，或者是认识谁，立刻就对其人呢换一副眼光了，也就透着呀那么尊重了。今儿在座的这些谋士几乎有多一半都用呢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蒋先生。你瞧瞧人家跟江东大都的周瑜相好。蒋先生一看大家那神态，呵，他这酸劲儿更足了，薄片子嘴撇着，心说怎么样，四五日你们没拿我蒋干当盘点心吧，今儿我让你们听听。曹操点了点头，哦，子义，那你要去江东说服周郎，我来问你，你应该带什么重礼呀？那你就说吧，是要马蹄金呢，还是要马蹄银呢？要什么我给拿什么。蒋干摇了摇头，禀丞相，什么也不要，您只需给我一铜二铺一叶小舟，随身呢您就给我带个小书童，要两个仆人，仆人为名实际就是划船的，大事就矣，这就算全行了。古人云，妙言就在三五句，何劳兴动百万兵。蒋干这两句话呀，把在座的谋士都给说乐了。乐什么呢？古人在哪儿云过这个呀？你们乐你们的，蒋先生一点不在乎。我蒋干此去，人不披甲，马不备鞍，兵不血刃，叫孙权与周郎是共守称臣。嚯，这话是越说越大呀，众文武是越听越悬呐。不单众文武听着悬的愣的，曹丞相心里也没底呀。曹操就这么瞅着蒋干，心说这位行吗？这位。可曹操转念一想啊，嗨，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说不定他能许说成喽。不管行不行的，人家一番好意，这积极性你还得爱护。嗨，那时候哪懂什么叫积极性啊，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曹操一想，不管怎么说，我跟人家东吴打一仗，让人把我打败了，蒋干和周公瑾是同窗之友，万一要说成了呢，那不更好吗？就免动刀兵了，说不成啊，就让他跑一趟吧。想到这会儿，曹丞相让文武退下，自己亲自给蒋干把盏饯行，给他摆了桌酒席，满了三杯酒。嘿呦，蒋先生这三杯酒一入肚，那脸红扑扑的，脑袋瓜子晕乎乎的，辞别曹丞相，回到营中更衣，自己把衣服换好之后，带着一个小童，两个水手，摇着个小船，直奔三江口。来到三江口这，刚一接近周郎的水寨，猛听耳边一阵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十只战舟啊，一下子就把蒋干这小船给包围起来了。 看船上的那些兵将是如狼似虎，可把这俩使船的和那小童吓坏了。回过头来他们看蒋干，一看这位蒋先生脸都绿了，蒋先生更害怕啊，慢来慢来，列位将军，你们这算何意？哪里来的船只？我是曹营来的。啊，什么？哗，对面一听是曹营来的船呢，把弓箭全举起来了，吓得这位蒋先生捂着脑袋直嚷嚷啊，莫要开弓放箭，我乃是周都督同窗好友，请你们赶快到里边禀报，就说有故友蒋干求见。其中有一将一听说什么是都督的朋友，哎，慢来，不要开弓，待我回禀都督。周瑜啊，自从探看曹操的水寨回来之后，他就把众文武找来了，跟大家说呀，说曹营里边有能人，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这水寨布置的是十分严密，要不把这俩人除了啊，是我江东的大患。可怎么才能把蔡瑁、张允除了呢？周都督正为这事儿发愁呢。就在这时候，都督听说什么曹营蒋干求见。周瑜笑，说客来。他立刻低声吩咐众文武，你们必须如此如此。然后他下了一道令，是整衣相迎。这时候蒋干在营门外等着，等了半天了，有半个多时辰了，说幕下的钟点啊，一个多钟头了，这大营里头一点动静没有。蒋干站在这儿就放开了合计了，哎呀，这周瑜不是不认识我了，可不是小时候一块念书那时候喽，人家现在是江东的水旱三军大都督，我呢不过是曹丞相手下一个募兵，连个谋士还不够呢，反正往这谋士堆里头凑合着呀，挤一挤，人家别人抬举他也称他为是曹丞相手下的谋士，其实还不够那格。都督要是真不认我呀，这事儿还真麻烦了，我怎么回去呀？我在曹丞相跟前这弓已经拉满了，这话说的也挺大，结果到这儿人家连见我都不见。蒋干正在满腹狐疑，忽然间就听这营里边大一声炮响，把蒋干吓了一哆嗦，紧跟着呀，就从这辕门里边一排排一行行一队队走出来了长枪手、大刀手、虎头兵、弓箭手啊，这些人出的辕门刷二龙出水往两边这么一站，跟着又有几十员战将，一个个是锦衣花帽，簇拥着一个人。蒋干不看则已，这一看呢，不由自己倒吸口冷气，这是我那位同窗故友周瑜吗？哎呦，怎么这么年轻啊，这么精神啊，这么威武，哎呦呦。蒋干转念一想，难怪哟，人家是江东的大都督啊。看周瑜头上戴一顶亮银凤翅盔，镶珍珠嵌一宝，光彩夺目，两颗雉鸡翎脑后飘洒，狐狸尾在胸前倒挂，身穿一件宝蓝色锦袍，能工刺绣巧匠之成，掐金边走银线，上绣花中王，大朵金牡丹，腰束七宝带，左镶碧火珠，右镶碧水珠，五颗宝石十分五色，青黄赤薄褐，光闪闪亮晶晶明晃晃，宝气袭人，粉绫色的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腰悬佩剑，好一派大将威风，真是趾高气扬，威风凛凛呐。蒋干看看都督，再看看自己，相比之下自己可显着寒酸的多了。 头戴金泽，身穿布袍。金泽是什么帽子啊？不是帽子，就是一块布。怎么蒋干先生蒙着块布就来了？因为他没有官职啊，什么衔儿也没有，就弄块布顶着，不是顶着，就是裹在头上，顶着风一刮不放了风筝了。蒋干赶忙一抱拳，拱手施礼，哎呀，公瑾别来无恙。都督也拱手打礼呀，子义兄多有辛劳，远涉江湖为曹氏来做说客。蒋干吓得一哆嗦，心说哟，这周瑜啊可真有你的，怎么见面给我来个大揭盖啊。先帝何出此言，我蒋干久别足下，十分想念，今日来三江客来叙旧。公瑾怎么会以我是来做说客呢？ 哦， 子义兄，我虽不及诗况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也能猜透七八。哎呦，蒋干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周瑜这两句话可太厉害了。他说这诗况之聪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啊，晋平公手下有一个乐师，名字叫况。这个人呢会唱歌，会作曲，还会指挥，也就是春秋时代的一位大音乐家。怎么叫诗况之聪呢？就是他耳朵特别灵，此人精通音乐，上至宫廷音乐，下至民间音乐，他全懂。所谓诗况之聪呢，就是诗况先生耳音特好。有一次晋平公修了一个台子叫思齐台，他为了庆贺这个台的落成，请来了两位诸侯，一位是楚灵王，一位是卫灵公。在这思齐台上摆宴相庆，这卫灵公手下有个乐师啊，名字叫娟。这个人弹琴弹得最好，师旷啊在晋平公的跟前常常提起此人。这个真正的大艺术家呀，他不单尊重姊妹艺术，而且也非常尊重同行。今天既然聚到一处了，晋平公啊就让这个诗娟弹个曲子。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李玉刚， 落下的水滴，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聚悲欢离合，几杯云端，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 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晋平公啊，就让这个诗娟弹个曲子，诗娟客气了几句，然后就焚香摆上琴，他就弹了一曲。诗娟这曲子弹了一半，诗况先生过去用这手啊把这琴给摁住了，不让弹了。当时大家都愣了，说这曲子弹得好好的，你怎么不让弹了？诗况先生说，这个曲儿不能弹，这是靡靡之音。感情这靡靡之音呢，不是现在才有，在春秋那时候就已经有了。说这是亡国之音，瓦解人们的斗志。诗况说，诗娟今天弹的这曲子呀，是纣王在位的时候常听的那个曲儿。纣王无道，信宠妲己，残害忠良，他整天花天酒地，沉沦酒色，不是后来叫武王把他给打败了吗？殷纣王火焚摘星楼，把自己烧死了，给他常弹这靡靡之音的那个乐师啊，夹着琴跑了，后边有兵追他，他跑也跑不了了，就一头扎到了蒲水河里淹死了。后来人们传说呀，说是每到晚上，这蒲水河河水里边就经常啊往外发这个音响，就是那乐师常弹的那首曲儿。正好有一天，诗娟呢就住到蒲水河边，他也听到这个音声了，他就把这谱记下来了。他记下来之后就练着弹。今儿个呢，诗娟在思棋台上当着诗况先生，他想要露一手，他觉得这个曲子挺新鲜，弹一弹让你们听听。没想到让诗况先生给截断了。诗况告诉这几位诸侯以及在座的文武大臣说，这样的曲子不能听，这是亡国的靡靡之音。当时把那位琴师诗娟给臊得满面通红啊，他是彻底的佩服了诗况先生。从此这个故事呢就成了一个典故。今儿个周瑜说呀，我虽然不及诗况耳朵那么灵，可是我也能闻弦歌之雅意。今儿你蒋干这一来，我也知道你要干什么，你确实是给曹操当说客来。蒋干明白这个故事啊，当时他有点受不住了。哎呀，贤弟，我告辞。他给周瑜施了个礼，转身要走。哎，周都督马上把他拦住了。仁兄哪里去？蒋干把胸脯往起这么一挺，哎呀，贤弟，既然对故人如此，我想告退。呵，蒋干也不是个善茬，心说干嘛呀你周瑜，三番五次的你逼我呀，你认准了我是说客了，我不进你的大营了。周都督笑了，哈哈，子义兄既然不是来做说客，那你我掌中一叙。说着手挽着手把蒋干让到了中军大帐，分宾主落座之后，都督吩咐请文武来见。功夫不大，由打大帐外谋臣武将是鱼贯而入， 呵，看那些东吴的谋士，一个个额冠博带，佩剑玄绝，再看那些武将，盔甲鲜明，是腾腾煞气。周都督给大家引荐，一直蒋干此位是我同窗故友，今日由曹营来到三江口，列位放心，我这位好友并不是来做说客，请诸公勿疑，谁也不要怀疑他，他就是来看朋友来了，大家一起拱手相见。蒋干一一打礼呀。都督又吩咐酒宴摆下，把蒋干让到上首而坐，都督是亲自罢盏呢。蒋干有点受宠若惊，呵，周瑜真够朋友啊，别看在辕门外给了我那么几句话听，一伙是来做说客的，现在呢待我会如此之隆重，把众文武都请来陪着我喝酒。蒋干挺高兴，等酒都满好了，只听周都督叫了一声：太史慈何在？在。由旁边一闪身闪过来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插手于周都督的面前。周都督伸手把佩剑摘下来，今日我请文武群臣到此来陪着我的故友饮酒，无论哪一家，也不许谈及曹操与我江东的军务之事。哪个胆大敢在酒席宴前谈及此事，定斩不容。太史慈，你与我捧剑监宴，你拿这宝剑给我监视着。太史慈一拱手遵令，伸手把宝剑接过去了，腾腾腾几步退到他的座位上，扑通往那一坐，酒都不喝了，瞪着两个大眼睛看着这些在座的人。我看谁提，都督已经说了，谁要提起曹操与江东的军事，拉出帐去就砍喽。蒋干暗暗打了个冷战，啊，太史慈，他可是久仰其名啊，这名字他早就听说过，听说此人出世以来憨斗过小霸王孙策、孙伯符，俩人这方打呀，有马上打的部下，从平地打的山川，由部下打的马上，打掉了盔，打丢了甲，打的俩人一人穿一裤衩，就打到这程度，愣没分出胜负来，今儿怎么让这位监验呢？他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蒋干一想不好，监什么验呢？人家能自己监视自己吗？这大概就是监视我吧。蒋干想到这，偷眼一看周瑜，嗯，他又有了一线希望。什么希望呢？他看公瑾呢，是满面春风，和颜悦色。哦，蒋干一想，对了，我太多想了，周都督为三军统帅，他哪能不严厉着点呢？方才说的那几句话呀，那不过是个场面话，安一安文武之心，过一会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呀，谁兼什么宴呢？这位太史慈将军也喝上酒了，把宝剑往旁边这么一扔，大概就算了，到那时候我再说你周瑜也不迟。想到这儿，他又看了太史慈一眼，哎呀，蒋干又一哆嗦，怎么回事？不对，他把刚才想的这些个呀扔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看太史慈就因为当了这么一个临时的监验官，把酒杯拿一边去了，坐在那会儿双手捧着宝剑，目不转睛就盯着蒋干。 蒋干这才明白，哦，合着这位监验官就专门监视我一个人，他连酒都不喝了，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我还游说呀。我别言语了，这功夫周都督已经把酒捧起来了。子义兄，你我多年没见了，先干了这一杯啊，多谢贤弟。您说蒋干这酒怎么往下喝吧，不喝也不行啊，这第一杯酒那简直就算是顺着蒋先生脊梁骨下去的。周都督喝得蛮畅快，把这杯酒是一仰而干，然后把杯这么一推，暗暗的朝文武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我这杯酒已经敬完了，该你们的了。这些文武立刻就明白了，谋臣武将挨着个的过来敬酒，谋臣为首的是张昭张子布，武将为首的是副都督老将军程普，都来给蒋干敬酒，蒋干哪受得了啊！哎呀贤弟呀，您快劝劝吧，这一人要敬我一杯，愚兄岂不烂醉如泥。周都督微然一笑，自义兄远涉江湖来到三江口，理应敬酒，我公瑾自统兵以来是滴酒不饮呐，一滴酒都没喝过，今天见了故人了，又没有别的猜疑，当然要痛饮一醉。你不是说得喝醉了吗？咱们就是为了喝醉。说着嘡啷，周都督把手里酒杯扔了，干什么？换斗来啊。蒋干当时吓得眼都直了，我这量不行啊，我属萤火虫的，能有多大量啊？换大斗。贤弟使不得。话没说完，大斗已经摆上来了，随着又过来了一位斟酒的，不是刚才那位中军官了，换了一位，此位好像是虎贲军，身高在八尺开外，生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呢，头上是虎科扣头，身上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脚下虎皮靴腰，光着半拉膀子，这大概是赤背要挡刀枪啊，手里都捧了一酒壶，这酒壶这个儿快赶上那茶汤壶了，捧着那酒壶过来，呼举手就给都督满满斟了一杯。蒋干一看都督这杯酒啊，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心说这什么酒啊，你说是色红的吧，还有点黄，黄中绿，绿中白，浑不楞登酒底子。嗨，蒋干一想，都督哪能喝酒底儿啊，这大概是都督自制的一种什么老年的陈让啊，不定在地里埋了多少年了，要不然怎么这色儿呢。你还别说，还真有点酒味儿，不是假的。蒋干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就看都督把这大斗端起来，咕咚咕咚还真喝。蒋干心中暗笑，心说贤弟冲你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啊，哼，这酒里头有毛病啊，甭问，不是真酒，一定是啊红糖水，你那么喝呀我也能喝。正在这时候，那满酒官就奔蒋先生来了，哗的一下给他斟了一斗。蒋干把这酒斗捧起来，还没等喝呢，那酒味就蹭蹭往鼻子里直钻，坏了。蒋干心说是酒，他哪知道人家这满酒官捧着那壶啊是转心壶，给周瑜都督倒的那杯啊跟麦乳精差不多，那年头哪有麦乳精啊，类似吧，跟糖水差不多吧，给蒋干先生倒这个是真的。蒋干一想，我把这杯要是干下去，哈哈，当时准死啊。都督喝高了兴了，把那酒斗夸嚓往桌子上一放，子义兄你随我来。 说着公瑾拉着蒋干由大帐里边出来了。蒋干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和贤弟这是哪里去？仁兄你来观看。说着嘟嘟这么一扬手，蒋干顺着周瑜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哎呦，只见大帐的外边是冰层层甲层层啊，武士林立，持枪之格，这个威风。江东这兵也不知道是怎么练的，一个个都像老虎一样。蒋干有点看呆了。公瑾都督问他，子义兄，你看我手下的军校如何呀？哎呀，贤弟，朕称得起是雄虎之师，太棒了。说着话，周都督又把这位蒋先生领到大帐的后边来了。兄长请看。蒋干举目一瞧，哎呦，只见帐后粮草堆积如山呐、啊。子义兄，我这粮草可称足备。哎呀，贤弟，真是兵精粮足，名不虚传呐、啊。周都督听到这儿是仰天大笑，子义兄，你我当年同窗读书之时，我可不曾忘有今日。就是说那时候我周瑜没想到能有今天这么大的气魄。嗯，蒋干摇了摇头，贤弟哪里话来，以我家先帝之雄才大略，是实不为过呀。周瑜听到这会儿拉着蒋干的手，子义兄，大丈夫处事与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意，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毅、陆贾厉声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蒋干一听咧了嘴了，呵呵，心里说，兄弟啊，你算铁了心了，你这番话呀我都听明白了。周都督说这话什么意思？他说我周瑜呀是个大丈夫，因为我受江东先主就是孙策托孤之重，我和现在的吴主孙权，我们不单是君臣的关系，而且还是骨肉至亲。言必行，计必从啊，我给吴主孙权出谋划策他都采纳，吴主孙权怎么吩咐我就去怎么做，我们是享福受罪都在一块儿。你就是苏秦张毅这两位不都是说客吗？陆贾厉声这二位呢是汉刘邦手下的两个谋士，也是舌辩之士，也最能说。就是这四个人都出来，他们的舌头都像利刃一样，也甭想说动我的心，想让我投降啊，没门儿。蒋干算泄了气了，听到这会儿他是面如土色呀。蒋干心里明镜似的，干嘛喝着喝着酒，周都督把我领出大帐叫我看，先看他的军校，后看他的粮草。周都督这是告诉我呢，他要决心和此豪草决一死战了。那我就再说点的什么大概也没用了。他再偷眼一看周都督是满脸通红啊，坏了，我们这位兄弟要罪呀、啊。周都督这会儿又把蒋干由大帐外给拉回来，二次归座，都督吩咐是奏乐祝酒。干喝有什么意思？奏得胜之乐，调节调节空气，让这酒会啊这气氛得活跃一点。随着这一声令下是鼓乐齐鸣。蒋干一看我们这位都督是太能喝了，贤弟呀、啊、你少饮两杯吧，哪劝得住啊。周瑜是越喝越高兴啊，喝着喝着他把酒斗一推，吩咐人看剑伺候啊。蒋干一听这奏乐行啊，听着怪有意思啊，助助酒兴， 看剑伺候干嘛呀？心说那不是太史慈捧着剑那儿坐着呢吗？怎么还要宝剑呢？原来周都督今天接待故友格外高兴，要舞剑一回。这时文武啊一起鼓掌啊，大家还没看见过都督练武呢，光知道周瑜的武艺高强，可谁也没看见他练过。今儿一听说都督要舞剑，大家能不高兴吗？所以都一个劲儿的喝彩。周瑜的话一出口，捧剑官就过来了，手里头捧着这么一紫檀木的托盘，在里边铺着一块锦绒啊，锦绒上放着一口宝剑，这把剑是与众不同，剑长七尺，按古代的那个尺寸计算，八寸算一尺，是七八五尺六，墨砂鱼皮鞘，金吞口玉世剑，黑色灯笼穗五尺长，剑为仙器，神仙出来都挎宝剑，你看有神仙挂着把腰刀的吗？剑为武器之尊，就是刀枪棍棒里他最尊贵了。古有君子无剑不由之说呀，讲究吗？周都督过去把宝剑抽出匣外，寒光一闪，他就练上剑了。这一趟剑练完了之后啊，都督往那儿一站，啪这么一收拾子，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剑练完了，你再看都督的官袍带，雉尾狐裘是纹丝不乱，把大家看的呀都有点发呆了。等都督把柿子也收住了，这才掌声四起，是交口称赞都督剑法如神。公瑾微微一笑，列位过奖。说着他把宝剑交给了捧剑官，伸手又把那酒斗端起来了，咱们再干这一杯啊。蒋干一听还喝呀，子义兄，今日我江东文武俱在，可称得起是一次群英会，怎么能不尽欢而散？干呐、啊，干！这顿酒喝的，喝了好几个时辰呢，快赶上鸡尾酒会了。现在天都黑了，哪有姐白天喝，一直喝到五更半夜？这谁受得了？蒋干把酒杯这么一推，哎呀，贤弟，愚兄实不胜酒啊，我再也不能喝。蒋干心说，我再喝我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周瑜这时候啊也醉了。哦，如此说来，仁兄你不饮了，我不能再喝了。那好，随小弟我到寝帐安歇，今天夜晚咱们是抵足而眠。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陆庚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蒋先生扶着公瑾来到寝帐，公瑾连靴子都没脱呀，躺在床上当时是鼾声如雷呀，就睡着了。蒋干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我看呢，明儿这时候你也醒不了，贤弟呀，你喝的太多了。蒋干心说，我也够烧啊，我现在眼前是金灯换银灯，俩眼冒金星，再喝一会儿啊，我还不如你呢。哼，倒是我蒋干留了个心眼儿，比你少喝了好几大杯，所以我现在还算清醒。蒋干坐在床边这儿啊，心里头挺乐。他乐什么呀？你看看，我没想到来到三江口能受到周公瑾都督这么隆重的接待。就凭我蒋干蒋子业，我在曹操手下数不上数啊，我也是炸着胆子在曹丞相跟前讨了一支令来三江口游说周公瑾呢。我算计着到这儿之后，大不了都督说句话是偏帐设宴的，弄个帐篷让我坐里边喝点就得了，感情都督还在中军保帐里这么款待我。我是哪位啊？我这身份比人都督差远了。哼，就这点资本呢，我回到曹营就够吹呼一阵子的。哎呀，蒋干一转念，他暗叫着自己，蒋子义，光吹呼不行啊，你来干嘛来了？你不是游说周都督吗？怎么也得说两句啊。今天在辕门那儿一见这位都督，他就给我来了个大揭盖，当头一棒就有点把我打晕了。哎，这时候趁着都督喝多了的时候，我能不能说几句呀？对，这个机会很难得呀。我听人说喝酒的人酒入五经，是肝胆脾胃肾，平常这人挺随和，喝了酒就许发点脾气，平常这人脾气挺大，喝完酒之后啊，他躺那睡着了就忍着。你别看都督没喝酒的时候那么厉害，现在他喝多了许能听得进我的话去啊。就这主意，公瑾，公瑾。他连叫了两声，都督一翻身，不翻身还好点，这一翻身呢，出酒了。哇，蒋干蹭的一下就蹦起来了，这怎么得了啊，没法睡了，吐了一床啊。这酒这东西啊，在瓶子里放着的时候，你看着它清亮亮的啊，打开瓶盖一闻，香喷喷的，怪有意思。可是这酒要在肚子里转一弯再出来呀，谁也受不了。蒋干一想，这我得给收拾收拾啊。他撕拉的一下撕下块床围子来擦吧了擦吧，这觉也没法睡了，怎么躺下？嗨，你这被窝垫上点吧。他刚想要垫上点，周都督又吐了。哎呀，贤弟，你喝的太多了，这可怎么办呢？蒋干没办法，急的呀就在这床头这儿转悠。什么时候了？他侧耳这么一听，大营中远处传来了梆锣之声，梆梆，轰轰，二惊了。哎，没法睡，干脆公瑾兄弟，我给你打惊得了。蒋干转过脸来看看，桌案上有一盏残灯，那蜡花已经很长了，屋里头不太亮。蒋干过来，他想把那蜡花打一打，他走到了桌案前， 雨木这么一看，桌子上除去文房四宝，就是公文和书信了。蒋干心想，哎，这公文这么多，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军情啊？我能看两眼就好了哈。他无意中这眼睛这么一扫，蒋干猛地发现，就在这紫石大雁旁边啊，压着一封书信。只见书信上写着一行字：“蔡瑁、张允、锦峰。”哎呀，蒋干当时愣了，蔡瑁、张允，那是我们的水军都督，怎么给这儿来信了？信里写的什么呀？蒋干心想，我得把这信瓤抽出来看看。他也顾不得再打那蜡灯的灯花了，蒋干也不想打了，这么乌了巴秃的，似看得见似乎看不见更好，亮灯望火呀，容易被人发现哦。蒋干想到这儿，这手轻轻地把那砚台这么一推，他用这左手刚一摸这书信，蒋干暗打一个冷战呐、周都督这会儿睡没睡实啊？他要醒了可怎么办呢？想到这儿，蒋干一回头，不巧不成书啊，公瑾正翻身。子义兄，哎，蒋干赶忙撒手，滋了一下就跑到了床边，他往这儿一坐，恭瑾贤弟，义兄在此。再一听恭瑾呐、睡着呢。蒋干一想，你想把我吓死啊你，多悬呢这个。好家伙，我等他醒了呢。蒋干想二次过去把那信瓤拿出来，他刚往起这么一站，赶忙又坐下了。怎么回事？他叫着自己的名字，你稳当点行不行啊？千万别急，等他再睡会儿，我再过去看。常言说是忙中出错呀。蒋干坐在床边这数数，他没敢叨咕出来，数了六七十个数了，听周瑜是呼声震耳，确实睡得很死，他这才放了心，慢慢的站起来，蹑足千踪走到那桌案前，把书信拿起来一看，信已经拆开了。哦，合着周都督把这信都看过了，他轻轻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由打这信里把那信瓤抽出来，把信瓤展开凑到灯光前，他龙眼神一看，上边写着几行字：都督麾下某等降曹，非途是路，迫于事耳，今已传北军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将曹贼之手陷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官报，幸勿见疑，先此敬赴。下边落款是蔡瑁、张允顿首百拜。哎呀，蒋干看完了这封信，差点坐在地上。这是一封通敌书啊！蔡瑁、张允好狠毒哎！他们亲手给周都督写来了书信，说是这俩人降了曹操啊，并不是想图些升官发财，因为曹操势力太大，他们被迫无奈。现在蔡瑁、张允想了一个办法，把曹操他们都给困在这水寨里了，只要得便就把曹操脑袋拿下来送到东吴大营啊。好家伙，多悬呐、 蒋干心说，曹丞相，我这趟来着了，您别看我到了三缄口没说得了周瑜，可是我发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秘密哟。丞相，您得怎么重谢我呀？蒋干一想，这信怎么办呢？我得把它带回去。对，他轻轻的把那信瓤又填在这信封里了，慢慢的把这信封叠起来。这封信放哪儿啊？袖筒里。蒋干刚要把这信揣起来，就听床上周都督又在叫他：“子义兄。” 哎，吓得蒋干赶忙把这书信往身后一藏。他来到床前：“贤弟，愚兄在此。 不出三日，我让你看一看曹贼的手迹。” 啊啊啊！ 蒋干想，对，信上写着呢，只要是一方便，蔡瑁、张允就把我们曹丞相杀了，可不是三日之后就能看曹操的手迹吗？ 嘿，周都督这是说醉话呢，醉话呀，也叫真话呀。 贤弟，但愿如此。 说着话，蒋干把那书信就藏起来了。他心想，我不能老在地上这儿站着呀，我也得躺会儿啊。现在是鼓打三更啊，离亮天呢还有段时间呢， 对，我眯会儿得了。蒋干想到这会儿，就往周瑜身边这儿这么一躺，他想睡会儿，睡不着啊，心里有事儿。他总怕呀，周瑜睡着睡着一会儿起来，这都没准啊。因为人家是大将军呢，你看他醉那样啊，说不定待会儿他清醒了，半夜起来要办公，往桌子那儿一坐，发现信没了，这怎么办啊？这人呢，都是自己吓唬自己。蒋干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睡不着，出了一身冷汗。就在这功夫，忽听腾腾腾，帐外有脚步声，紧跟着这帐帘这么一挑，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可把蒋干吓坏了，心说这是干什么的。只听此人走到床前，往这儿一站，站了半天，他好像在侧耳听，听周都督和蒋干呢到底睡没睡着。蒋干心说，这位要干什么呀？怎么站这儿一声不言语呀？这时啊，那人说话了，要想叫醒都督。都督，都督，连叫两声，公瑾呐，一个劲儿打呼，根本没有应声。哼，蒋干心说，你叫吧，他都醉得那样，你没听睡得多沉啊，就你这点声音能把他叫醒？你得把都督抱起来晃一晃，差不多能把他晃明白喽。这人也有点着急了，都督，都督，他又叫了两声，然后用手一推公瑾，把周都督给推醒了，扑棱一翻身，都督就坐起来。他发现自己身边躺着一个人，他就问叫醒他的这位中军官，何人睡在我的床上？这中军官一听，都督，这不是您的同窗故友蒋干先生吗？哎呀，听这声音，都督非常懊悔，怎么回事呢？我的这寝帐谁也不许进来，更不能在此过夜，是谁让他睡在这床上的？中军官一听，是您呢，您在大帐说要和故友蒋干先生敌足而眠，这哎呀呀。哼，蒋干呢，把这几句话全听了去了，心里说，公瑾贤弟，你后悔了，迟了。蒋干一想，不好，回头他要看我睡没睡着怎么办呢？ 我使劲睡吧。他用力把眼睛这么一闭，使劲打开了呼了。那位中军官这才回禀，启禀都督，曹营。他刚说了半句话，让周都督就给打断了。低声。然后周都督冲着中军官摆了一摆手，那意思此地不能讲话，出去。中军官在前，都督在后，就出了大帐。蒋干一咕噜声起来了，他赶忙下地，鞋也没穿，光着把底儿跑到这帐口这儿来。他听都督和中军官正站在帐口这儿说话呢，他侧着耳朵听。哎呀，蒋干恨自己哟，我怎么未老先衰呀、啊？怎么听也听不见，听也听不清呢？不是蒋干听不清，因为外边的声音太小了，断断续续的。蒋干听了这么几耳朵，只听那中军官回禀都督，曹营的蔡瑁、张允打发人来了，您往下就听不清了。都督和中军官又说了几句什么，蒋干一个字也没听见，只听啊都督说了一句话，你先去吧，现在我这儿有客人不能去见，有话明日再讲。遵命，把中军官打发走了。蒋干一想，我别在这儿站着了，这回头公瑾啪一挑帐帘进来，一看我这儿站着呢，你放着觉不睡，你在这儿干什么？不好。蒋干赶忙这么一抹头，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今儿个也不知道是怎么着，身法这么快，青似狸猫，恰如猿猴，滋溜的一下上床了，往那一躺，接茬打呼。公瑾果然由大帐外进来了，走到床前低低叫了他一声，子义兄，子义仁兄。蒋干心说，你叫吧兄弟，你就叫到天亮，我也不能理你呀、蒋干睡觉这毛病还真不小。与此同时，他眯着眼睛一看公瑾，只见都督轻轻点了点头，意思是相信他睡着了。都督呢把虎头战靴一脱，上了床，倒头便睡，真是大将风度啊，办事说办事，休息说休息，躺那时刻不当。公瑾又睡了，蒋干一想，我别在床上这受罪了，我走吧，我现在呀、要么这天也快亮了，趁此机会我溜出东吴大营，要不然等天光一亮，事情就要麻烦呢。对，想到这儿，他悄悄地起来了，下地摸鞋，左脚的鞋穿在右脚上了，右脚穿在左脚上，那年头鞋不认脚。他用手挑开帐帘往外看了看，帐外没有巡风廖哨的军校，蒋干放心了，轻轻一抹身，他冲床上的公瑾都督一拱手，心里说，公瑾贤弟再会啦。蒋干叫起那个小童儿来，就奔着辕门来了。把守辕门的军校都认识他了，昨天那么隆重接待这位蒋先生，谁不认识这位？哎呦，这不是蒋先生吗？蒋干一听，哦，啊，是我，您怎么起这么早啊？对，我习惯了，爱起早遛弯得的空气，我出去转悠转悠。说着他几步走出了辕门，真侥幸，把守辕门的军校根本没拦挡。蒋干出的辕门来，拉着小童就跑啊，跑到江边一看，他那小船还在这儿呢，那两个水手正在舱里头睡觉呢。蒋干把他们叫起来，拉着小童儿上了船，吩咐一声开船。这俩水手睡得稀里糊涂的，蒋先生，您上哪儿啊？上哪儿？回家，快是越快越好哦！这两个水手赶忙是飞棹开船呢、小船回了曹营了。来到曹营，蒋干先生是弃舟登岸，弹坐一声，干嘛？掸了掸尘土， 其实在船上哪来的尘土啊，这叫派头。 掸鞋的时候没发现穿岔了吗？两只都一样没关系。 蒋干这才大摇大摆地直奔曹操的大帐。有人进去回禀说蒋干先生回来了。哦，曹操一听，呵，蒋子义去的麻利，回来的快。他吩咐一声说我有请。哎呦，这还了得，丞相居然给蒋干先生下了个请字。蒋干这高兴啊，把胸脯拔得老高，由打帐外进来，走到了帅案前，深施一礼，蒋子义参见丞相。哦，子义，你由三江口回来了，是回复丞相的将令。我来问你，此次三江口之行，游说周郎如何呀？就是这趟你去的怎么样？ 哎， 蒋干长叹了一声，丞相，那周郎年轻气盛，傲气凌人，根本语言难以打动，这人没法说，我白去了。嗯，曹操有点生气了，怎么回事呢？你看这人让你丢的，水战水战，叫人家东吴打了个稀里哗啦，你又去游说周郎，白去了一趟，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岂不被周郎小儿耻笑老夫？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相声啊，本来是相声，它是一个相貌的相，声音的声。像这小段我会的很多，我会一百多段，就这个三五分钟、五六分钟、七八分钟，这个我会一百多段，我也愿意让他们跟我学，他们也愿意学啊。这个相声演出不化妆，应当也化化妆，像他们年轻人应当擦点粉的，抹点红的胭脂，为什么呢？不是为自己漂亮，咱们舞台啊，灯光啊强。灯光墙的照的省的脸上又白又绿的，跟抽白面似的，就难看了。哎，都抹点红的，我就不必了。你80岁了干嘛？上回又给我抹一回，让我您系个领带，来个西服，那个红的，还红领带，这抹是红的，让我上。没等上午照镜子一瞧，猴啊！我干脆起了，不，别，就这样，已经长着缺德样，没办法。因为他相貌，相声嘛，相貌的相，声音的声，我这声音很难听，我又不会唱，啊，说学逗唱，我不会唱，我不唱，啊，说呢又说不好，相声，声音不行，相貌，啊，我知道我长得模样，我很对不住你们几位，啊，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我小时候小胖子，谁瞧谁爱，我小时候挺胖，圆胳膊圆腿有肉，可好，多好看。小孩几岁了？大了大了变这样，小瘦了。小时候为什么瘦？小时候有病，小时候4岁那年生病上医院开刀，大出血，打那以后就缓不起来了，就一直就这样。什么病呢？开刀了。什么病？痔疮，4岁得痔疮吗？哎，对了，这就是有痔不在年高。无痔空活百岁，活100岁没得过痔疮的白来了。白来了，人应当得化化妆，不单说演员化妆，咱们各行各业售货员上班，你就得洗洗脸、化化妆、抹红嘴唇。也应当这样，服务员也应当就这样。为什么？让顾客看着好，喜欢看你干净，爱跟你说话，漂亮，精神点，男女全一样， 说脸上有雀斑粉刺，哎呀，这肉皮粗啊，又黑又粗，擦粉呢，珍珠霜，买珍珠霜擦点，你瞧皮肤又白又嫩又光滑，别擦太多了，你扎擦十日盒挺鼓的，鼻子也没了，平了，那也不好看，少每天抹点擦点，哎，小孩脸上有雀斑粉刺长疤了，治一下，现在有这美容科美容医院呢，咱们我看过，猴子留着有的长一块黑迹长黑毛，这个都能治得下，给你补上，补上肉皮一点看不出来，豁嘴都能治吗？是吧，挺漂亮大姑娘，呵，这大姑娘二十来岁，个儿身块身条相貌，重眉毛大眼睛，漂亮极了，搞不了对象，豁嘴儿，我不知道你们管这豁嘴叫什么，到我们北京叫豁，北京叫什么豁嘴儿，嘴唇的唇字就是豁嘴儿，天津呢，天津管叫什么老凤，就是嘴唇这儿开了带，这短一块肉，挺漂亮大姑娘，这短块肉怎么搞对象不要紧，花钱美容科美容医院几十块钱给你缝上，没疤了没疖子，一点看不出来，平了搞对象好搞的，人工酒窝，喝这一味俩酒窝，那大姑娘多漂亮，俩酒窝，人工酒窝没有，没有酒窝，拉拉俩酒窝，我看过，我参观，参观学习嘛，到瞧瞧明白没有怎么回事，他不是打外边拉，打里边拉，跟那个理发馆那个椅子似的，理发馆那椅子不是能躺下吗，还打里边拉，拉坏了去，拉坏了，拉俩鼓包，拉俩鼓包很两块糖似的，那就不好看了，人工酒窝，瘪鼻子，瘪鼻子改骨鼻梁，挺漂亮大姑娘，大瘪鼻子怎么办，动手术，美容科给你垫上，垫上骨头，让你骨鼻梁鼓起来，垫上块骨头，鼻子尖儿也得起来，鼻尖儿这没有骨头，这鼻尖儿，鼻子尖儿是肉的，可鼻尖儿也得鼓起来，不能光当尖儿鼓，当尖儿鼓立交桥那也不行，也难看，鼓起来，人工双眼皮嘛，好看，是吧，肿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双眼皮可以拉拉去，这得注意，咱们在座有女同志吧，脸型长脸，眼睛大，长眼睛，长眼睛，单眼皮拉双眼皮好看，就怕圆眼儿，圆眼儿，小圆眼儿不好，拉也不行，圆眼儿，眼低如圆，我有表姐，我表姐还活着呢，今年也七十多了，这圆眼儿，咱那年轻四十来岁要拉，咱这是劝的，我说您别拉，您圆眼睛，圆眼儿，拉也不好看，不乐意，不乐意，不有钱，你管不着，啊，好好好，您乐意，你有钱，啊，您拉，您去拉，该是他倒霉，赶上这大夫，这个实习大夫，一技术差点，赶上让他拉，拉双眼皮不是对脸，大夫不趴他身上拉，站在后头就拉。拉双眼皮拉坏了，拉错地方了，双眼皮拉下边了，起来就翻了，起来就急了，哎，我说怎么，我这怎么双眼皮下边，赔我，那怎么赔啊，那经理说，哎呀，这是失误，这不知道不收钱了，不收钱像话吗，不收钱算话吗，拉下边，给我拉上边，拉给我拉，来拉上，拉上，又躺下，又拉，又上下都双眼皮，起来了，照镜子一看，哟，像肚脐眼儿。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 张灯结彩迎新年，齐心协力谱新篇。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日子，北京祥康堂全体员工恭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幸福，一生祥和，一世健康。2018年春节期间，北京祥康堂各家店都将于2月14日（阴历29）正式休假，2月25日（年初十）正常营业。本节目也将于2月15日至2月24日停播10天，2月25日（年初十）恢复播出。望大家提前做好安排，相互转告，给您带去的不便，请多谅解。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上档节目说的吧，是吧？耳鸣呢，实际上还有一种情况，它这个耳鸣呢，好像跑火车，隆隆隆隆，声音很大，就分贝很高的这种，这种呢就不是啊，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 对。 啊，这种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肝火盛，啊，属于肝火盛。 肝火旺盛。 旺盛，啊，这个我们可以呢，啊，就做这个太冲穴的按摩。太冲穴呢也是。是吧，我们说了，脚上六大处，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把这脚六大处给大家说了，结合着一些临床的症状表现，我们分别还去给大家说，是不是啊？ 对。 这样使大家记得比较牢。 是的。 啊，说太冲穴啊，是哪一个经啊？太冲穴就是肝经，是吧？它也是为什么称为啊六大处呢？也是这儿既有。啊，既有经络穴位，又有呢 反射区。 反射区，那么在这个经络来说，我们讲了，它是足厥阴肝经这个循行的地方。那么穴位呢，就在这个大脚趾和二脚趾这个连接处，上行。哦，对，这缝往上走，哎，有骨头缝，对，沿着骨头缝到什么呢？到没有缝的地方。再往下走没缝了，好了，就是这地方有缝了，开始分叉有缝的地方就是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叫什么呢？就叫太冲穴。这个呢一般在临床上，太冲穴解决什么呢？高血压，有肝火，耐生气，耐着急，耐发火， 对， 是不是啊？ 说话快，脾气急， 对，属于肝火这方面，这就能解决。 太冲穴就是降肝火的。 对，降肝火啊，潜肝阳啊，疏肝气啊，它有这方面的效果啊。再往前走啊，什么叫前呢？是脚趾尖这个方向，到呢大脚趾和二脚趾脚缝这个地方又有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叫行间穴啊，行间穴啊，行间穴在治疗什么？在针灸上，行间穴治疗心烦啊，心烦，还治疗呢。小便短赤疼痛，这我们就清楚了啊，叫行间啊，行呢是多音字，是自行车的行，又行人的行，行间啊，又是银行的行，是吧？ 是的 啊，在这里在这里我们叫行间，间是房间的间，这个呢，这个经络就行驶在足背、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脚缝。哦，我们知道这是从经络上。行驶和穴位两个，太冲和行间。那么从反射区来说，这块太冲穴和行间这个区段那反射区学说来说，这存在的三个大家听清楚了啊。我们在讲这个呢，就把相关的一些知识，我们就给大家呢做了介绍了所以大家听节目里边总要有学到点东西。你看有的人听这节目学会了这180个 没问题 穴位一点点做积累知识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就是一个十到岁的过程，今天做一个积累，学会一个穴位，明天学会两个，天长日久，因为这些穴位直接就解决临床的一些症状和疾病痛苦 哎，这样呢，听完以后就用啊，因为呢疏通经络啊，既可以预防啊，也可以起到是吧？我们现在是搞的是以指代针，它就可以作用是起的啊，疏通经络的作用啊，通过以指代针按摩穴位，也起到康复疾病，这个好处是不错的。 对，同样能达到调理和康复的作用。 是的，这里边有作为反射区来说，它有什么的？哪儿的反射区啊？啊，有气管、 声带、 声带、 咽喉、 咽喉。 嗯， 哎，为什么这回叫六大处啊？大家明白了啊？我们上档节目说的太溪，它是肾经啊，它是太溪肾经的一个穴位叫太溪。同时呢，还说了什么？它又是啊，女性的什么呀？子宫反射区，男性的前列腺反射区。哎，所以它这个位置呢，它包括双重的位置。哎，这个我们又讲到了什么？脚背，脚背太冲穴和行间穴结合着什么？耳鸣，隆隆作响，如火车驶过，是不是？是这样的啊，这属于肝火。这时候你泡脚的时候就可以搁点盐，结合着吗？ 结合的加盐泡脚，再结合的按摩。 啊，你还可以结合吃点苦的东西。 对，降火的。 在我们这食疗当中，是吧？药食同源嘛，不同的啊性，不同的味，入不同的经，哎，解决不同的问题。 是的。 啊，你比如经常有火的， 嗯， 你就得吃点什么呢？就得吃点苦的。 是。 苦的下火。 苦的去火。 那、啊、这大家都知道。 嗯。 啊，什么苦啊？ 苦啊苦啊。 最苦。 苦丁茶呢？ 哎，最苦的就是黄连苦。是不是、 啊、李老师，咱们不讲的是药食同源吗？还是不吃药 啊？什么最苦啊？黄连最苦啊！过去啊，什么啊，唱戏也好啊，形容自己的命运苦啊，都是是吧？赛过黄连，吃过黄连啊。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用的这些都得容易大家接受， 对，能接受得了 啊。你苦的是不能吃了，太苦了以后其实没有必要啊，我们刚见点有火的时候，我们就用了一些，是吧？能够大家接受的。 对，要保证有效果，还得管用。 对，刚才呢，姚老师已经着急的就给大家都说完了啊，我这里呢就不再重复了啊。这是从食疗上，从泡脚上搁点盐，从按摩上呢有火可以做啊太冲行间穴啊，这就行了。包括肝火，包括肝火扰心的啊，失眠。哦，他还管失眠，管啊，失眠他也不是一样啊，他管什么呢？管这个烦躁型的难以入睡，入睡难啊，入睡难它分两种，是不是啊？啊，一种呢是静而不眠啊，躺着以后啊，越躺呢，越清楚，越躺呢 越 明白， 一动不动。 但是呢，他就是合不上眼，睡不着，这叫静而不眠。啊，我们说的这个呢，有火的这个难入睡，是躁而不眠，烦躁不安。啊，我们把这形容是在炕上干什么了？烙饼了， 翻来覆去的， 翻来覆去， 折腾就是睡不着。 这属于火。 嗯。 啊，这属于实症。啊，那种静而不眠属于虚症。说你看，我们讲了一个便秘，它分多少种？ 嗯。 一种睡不着觉。 它也分好多种。 哎，它分很多种。 嗯， 是吧？我们的老百姓都是讲什么，是吧？都是讲现代医学的词儿，现代医学的观啊，这个观点啊，我睡不着觉吃什么药？这个都是呢带着现代医学观点，那你就吃安眠药嘛，是不是？那中医他就不这样，他得问你一通，他得审啊， 他得要找出你发病的这个根源。 对了，他得审一通，他得审一下啊。啊，你属于怎么样的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很多原因了，有火扰神，神不安的，有胃不和，卧不安的， 卧不安、 啊、是吧？啊，有心肾不交的等等。 对，有脾肾、啊、两虚的。 啊，这就是啊，血不养心，心不眠的。 对， 是吧？很多种啊，他得问清楚了，然后才能给你下什么药。 是的。 但是这方面西医就没有哦，你睡不着觉，哦，来点安定吃吧。 对， 哎，这就有了。啊，说我吃过安定，吃不管事儿了。哦，那我给你来点舒乐安定吧。这很简单， 它只是起到救急的作用， 对， 但是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 啊，我们多两句啊，这个普及方这方面知识哦就知道了。因为呢它不一样啊，它不一样，这个失眠不一样啊，属于实证的我们就应该按摩太冲行间穴啊，把这火一去了，这神不扰了，神就安了，安了呢就入睡了。你看他是这么解释，是不是？ 以下是广告时间。张灯结彩迎新年，齐心协力谱新篇。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日子，北京祥康堂全体员工恭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幸福，一生祥和，一世健康。2018年春节期间，北京祥康堂各家店都将于2月14日阴历29正式休假，2月25日年初10正常营业。本节目也将于2月15日至2月24日停播10天，2月25日年初10恢复播出。望大家提前做好安排，相互转告，给您带去的不便请多谅解。以上是广告时间。 对，你看这个太溪穴它也管失眠。 是的。 啊，它管的是心肾不交的失眠。 嗯。 你看它一样吗？它不 一 样。啊，所以说有时候学习这个中医这个知识，你又学进去以后不错，有来道趣儿。 对。 这我们跟大家说说啊。这个刚才说介绍了经络穴位，我们再说说呢反射区好不好？ 好。 反射区刚才姚老师说了，这是什么？从太冲到行间这个区有三个啊，我们组织的反射区啊，气管啊，咽喉和声带。哇，这个你猜怎么着？这个临床呢运用也不少。 对， 也不少啊。你看气管炎少吗？ 不少， 不少。嗓子哑了，声带出现问题了吧？ 对 啊，咽喉是吧，咽炎是不是？ 是的， 咽炎更多了临床。哎呦，我们又呢泡脚以后经常按摩这个地方了，管事儿？当然管事儿了， 太管用了。 是不是？哎，我们涉及到哪个地方，身体哪个部位，涉及哪个病，相关的知识我们都给大家一一的干什么呢？分解分解，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哦，我们这现在知道了六大处。哎，我们讲了太溪了，这又结合什么呢？结合着耳鸣嗡嗡响，我们又学了什么太冲行间，这里边呢有气管咽喉和声带，这有一大处，这我们又学会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了解了，哦，我们是从哪说起的呢？啊，我们是从肾开窍于耳，哎，一直把这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说到哪儿有什么知识，有什么内容，我们就给相应的就给大家做介绍。 凡是和肾涉及到的这些病症都和大家讲了。 这就呢说到什么了，这个肾啊开窍于耳是吧，我们以后就知道了。也比如说从中医啊，我们还有出现什么呢，很多有中耳炎啊，这也是啊在临床上比较，现在可能这中耳炎 比较常见的， 过去是还比现在还多，现在人们注意卫生啊，注意保洁呀、啊，这方面还少多了是吧。这个呢过去中医是吧也是从肾上治啊，中耳炎他用这个什么，用六味地黄啊这个汤啊打底子，然后呢加上一些利湿的，什么车前子这些啊利湿的，哎，吃完这药以后就发现什么，这儿的这个中耳炎就见好。哎，你看是不是啊，这就是传统的中医怎么去认识耳鸣，怎么就认识耳疾啊，就是什么叫耳疾啊，耳 部 的 疾 患啊，就说这中耳炎。这就是说什么呢，这些病啊都是要从那肾啊来找这个根源。我不讲了嘛，要抓根本源嘛。是不是这话又回来了？ 是的。 哎，从这根儿我们出发是吧，出发的说的啊，说到耳，从耳了又说了相关的一些知识。 嗯 啊，又带上什么失眠了，烦躁不入眠了，是不是？相关这些事翻过来的，你回来 哦，这是从哪儿说起的？ 嗯， 那你要清楚，还是从肾，肾开窍于耳说起的。 是的。 而且还谈到什么？谈到了这个，在太冲和行间穴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啊气管、咽喉和声带。所以你又出现什么呢？临床上这个咽炎的啊，特别在这儿说呢，急性啊，急性咽炎的是吧？急性声带。哟，说不出话来了。 对。 啊，急性的气管这个效果比较快。 相当的明显。 是吧？你还可以用的这个贴磁的方法。 嗯。 是不是啊？哎，一按哇哇很痛。对。那就按对了。再按过之后呢，你还可以按磁。通过磁力线的作用啊，来解决你的啊气管问题啊，啊咽喉问题啊，是吧？这都可以。啊，声带问题啊，这个我们讲的都是临床上的常见的啊，这些疾病啊和这些症状啊，这关键就是老百姓啊，是吧？一有病他没有招，他没办法，哎，我们有困难没关系，我们有办法啊就行，有出路啊，他想办法能解决啊，就怕呢有困难有难题解决不了，这个痛苦是最大的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方法啊，都不费事，都非常简单，啊，不就是泡脚吗？搁点盐吗？是吧？不就是泡脚吗？做做按摩吗？是吧？做做脚上的反射区的按摩，是吧？脚上的经络穴位的按摩，还有呢，耳部，啊，周围穴位的按摩。你看你学了多少穴位了，是不是？啊，不少啊，啊，耳朵的跟前的，是吧？听宫，耳后的一风， 嗯。 是吧？我们又讲了太冲、行间，上档节目还讲了太溪。 嗯， 那你看这一讲就这几个了。哎，有的人有心，就把这些穴位一个一个的都记下来了。啊，你把它记下来之后，临床遇见什么症状啊，包括自己，包括周围的人，你随时都可以提供，是吧？有的穴位，有的人呢还特别敏感，啊，一按的时候马上就有感觉。 对， 你看这个多好的事情。说我们都把这些。啊，知识学会了，这些方法怎么操作，怎么去按，都掌握。啊，我们少受多少罪啊？啊，特别是哎，特别是在初期的时候。 是的。 你刚一发现，那显得更效果更好了， 嗯、 是不是？啊，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怎么办呢？忍着呗。啊，你说有几个人刚一难受就跑医院看去，太少了。 对。 是不是？他都有一个忍的过程。 厉害了才去医院。 哎。 当你刚一难受，刚一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你就去按摩这些穴位啊，反射区啊，效果特别的明显。 对了， 嗯， 是不是？因为你这是思想就有嘛，你心里就记着了嘛。哎，咱们试试啊，一验证不错，你试一回你就能记着，你不试讲三回，这也你也记不住，也不容易记住，是吧？只要用一次，你取得了收获，有体会了。关键就是一个实践， 对， 所以我们讲的这些知识，希望大家呢，在临床上多做验证，啊、实际上我们讲这些病还经常临床上是常见的， 对，当很多人验证之后，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可高兴了。曾经就有这么一位听众朋友，他呢就是嗓子哑了， 嗯， 然后呢他想买药去， 哎。 后来呢就想到了这个咽喉气管声带的反射区。 反射区。 啊，通过按摩了这个十几分钟，一下就能说出话来，可给他高兴坏了，赶紧打电话告知咱们。 哦。 嗯。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咽喉这个我们再给大家再丰富丰富。啊，就手上的嘛，鱼际穴嘛、 嗯、 是不是、啊、鱼际穴。这个我们说了，脚上那个治疗急性的效果比较好。是不是、啊咱这手上的呢直接就是肺经啊，直接就是肺经啊，手太阴肺是吧，十一个穴位嘛，最在它在我们这个手上大拇指后边啊隆起的这个肌肉啊，这叫鱼际，叫大鱼际啊，在鱼际这个隆起的肌肉的最高点啊，这叫呢有一个穴位就叫鱼际穴啊，这个地方这个对于啊查验我们的肺好不好，可以通过它。说怎么去看呢？哎，你可以看看 它是不是饱满啊？它非常的饱满哦，这说明你的肺气充盈，肺气足啊。你再看看它的呢啊，颜色它非常的红润啊，弹性有力啊，那就相当不错。那不是这种情况啊，我们也发现有的人这个什么塌下去了。是吧，鱼际穴塌下了，有皱纹了。 大鱼际不饱满，已经出现了塌陷。 塌陷了。啊，也在塌陷的情况下还出现青色。 对，青紫。 你看。 嗯。 一问呢是肺有毛病。是不是啊，那这些你要是掌握熟了可以通过经络穴位可以查病。 对。 啊，通过查病你就可以达到一种什么呢效果，就是早发现啊！你看有肺结核的，一按这个地方，哇，很痛啊，很痛。但你肺不好时候，你经常去按摩的时候，哎，他就觉着啊，一次两次不行啊，是吧？你慢慢的，你经常是吧？没事就按摩，没事按摩，按摩一次按摩个十来分钟，是吧？有时间就按摩，一天按摩个啊，少说两次，多说呢三四次，哎，他慢慢的就感觉到什么？哎，这个肺见好。 嗯。 还有一个呢，就鱼际穴的前面往前行，就是大手指这个方向。大手指这个关节，哎，这个地方一按，哎呀，我这个地方疼啊，这是我发现的。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人有没有咽炎呢，是吧，我们就通过这个啊，在鱼际穴往前面顺着这个手太阴肺经这个经络往前面一按。哇，走到这个大手指的关节，啊，疼！好了，我们就问你是不是有慢性咽炎？对，很严重啊！不仅呢，这个鱼际穴查到这个肺，而且这个咽炎，这个咽喉也能查， 也能查到。 啊，你像你学会这个之后，是吧？你走着、站着，聊着天、看着电视，是吧？哎，盯着报告，你全都可以做，是吧？有人说，哎呀，我没有时间，什么没有时间呢？你没有这意识啊，你没有这个知识，是不是？ 对。 哎，那你有了这个，特别现在这个空气不好，特别是这个季节啊，呼吸系统的疾病是一个高发期，那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啊，我们讲知识你得结合，不能脱离啊临床，不能脱离临床的啊这些疾病和大家呢承受的这疾病带来的痛苦。那听了你这节目就不能白听，是吧？我听了以后，啊，我学会一手，哦，现在感冒人很多，啊，我经常带感冒，我还有鼻炎，啊，我的肺呼吸是不是啊？这个免疫力比较弱，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啊，是不是啊？这效果多好啊！啊，起到预防，所以呢，结合这个是吧？我们结合脚上的。太冲行间中间的反射区，说到气管、咽喉、声带这个，我们又谈上了手上的，那手上比脚上的就更方便了。 对， 哎，脚上的 随时随地的就可以做。 脚上你得脱鞋呀、啊， 嗯， 啊，你手上的呢，哎，我们坐着看电视啊、聊天啊，哎，都不耽误，是不是？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好的， 嗯，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哎，同志，同志，哎，请您把这车往边上靠靠。哎，对对对，孩子们呢，马上就要放学了。好，谢谢，谢谢，谢谢。